心中，被玉环苍天作弄。是幻是空，我心已藏尘埃，生与死一切成空。 想我会一直孤单孤单孤单孤单孤单孤单。 听，这是 FM 九九九，发自城市心灵的时代之声。 本时段的团购时间，

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，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，这里是属于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。 情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一位青年大学毕业后，曾经豪情万丈地为自己树立了许多目标，可是几年下来依然一事无成。他于是找智者诉说，智者微笑着听完青年的倾诉，对他说：来，你先帮我烧壶开水。青年看见墙角放着一把极大的水壶，旁边是一个小火灶，可是没发现柴火，于是便出去找。他在外面拾了一些枯枝回来，装满一壶水放在灶台上，在灶内放了些柴火，便烧了起来。可是由于壶太大，那捆柴火烧尽了，水也没开，于是他跑出去继续找柴火。等找到了足够的柴火回来，那壶水已经凉得差不多了。智者忽然问他：如果没有足够的柴火，你该怎样把水烧开？青年想了一会儿，摇摇头。智者说：如果那样，就把壶里的水倒掉一些。青年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智者接着说：你一开始踌躇满志，树立了太多的目标，就像这个大壶装的水太多一样，而你又没有足够的柴火，所以不能把水烧开。想要把水烧开，你或者倒出一些水，或者先去准备柴火。青年顿时大悟，回去后他把计划中所列的目标划掉了许多，只留下最近的几个，同时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各种专业知识。几年后，他的目标基本上都实现了。简单生活格言：只有删繁就简，从最近的目标开始，才会一步步走向成功。万事挂怀只会半途而废。另外，我们只有不断地捡拾那些柴火，才能使人生逐渐加温，最终才会让生命沸腾。 FM 九九九爱车总动员，燕郊地区十元洗车季火热来袭， 无需办理洗车卡，只要您的爱车贴有 FM 九九九车友会车贴，就可享受全年十元洗车优惠。 福成路雪花啤酒厂北500米路西车之城汽车服务中心， 福成路与海油大街交叉口北50米路东交运红通汽车服务中心， 神威北路北巷口村春雨汽车维修中心， 福成路汽车广场南200米路东大脸猫汽修爱车驿站， 燕顺路创意古街建材城西200米宾阳汽车美容装饰部， 燕岭路民政学院斜对面祥瑞洗车行， 东外环福成路6号众望汽修厂院内归博士汽车美容连锁， 创意古街燕京航城北门车都汽车生活馆。 FM 九九九车贴领取电话031677627127762712，更多优惠请登录星星车帮。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。 哎，前面的车怎么搞了？动都不动啊！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。 哎呀，这位老大爷摔倒了，快呀，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？谁来呀？ 我来。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。你听到了吗？ 信息大爆炸时代，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。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？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。FM 九九九不只是旋律而已，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。合作咨询电话：010-8237-4595，185-0103-0708。

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无聊，这个下午有点热，这个下午太 下一场空，你对我像雾像雨又像。 上你的眼睛，全世界有最清新氧气。深呼吸，放松你的心情，享受健康的生活方式。 健康深呼吸，带你体验身体和心灵的减压之旅。 给你沏了杯热梨汁， 吃的好撑啊，不想喝。 那就一会儿再喝吧，梨汁有助消化的。 饭后吃一个梨或喝杯热梨汁，积存在体内的致癌物可大量排出。梨所含的纤维素大都是非可溶性纤维，能避免便秘及消化系统问题。专家建议，在人们热衷于吃煎烤食品、快餐类食品的今天，饭后吃个梨不失为一种值得推荐的健康生活方式。大家在吃梨时会咀嚼到一些清脆的颗粒，咀嚼还能当护牙剂，它可有效清除牙缝里的菌斑。专家称，吃半个梨就能清除牙齿中20%的菌斑，对身体可有百利哦。此外，梨虽然甜，但热量却很低，适合爱吃甜又怕胖的人食用。吃个梨能清凉润胃，特别对于喝酒人士而言，因为梨含有较多糖类物质和多种维生素，对肝脏有一定的保护作用。吃梨还对厌食、消化不良、肠炎、慢性咽炎等疾病有一定的辅助疗效。养生小贴士，饭后一个梨，健康促消化。不过梨虽然是佳果，也不宜多吃，风寒咳嗽、脘腹冷痛、体虚便溏者以及产妇都要慎食。梨还有利尿作用，夜尿频者睡前要少吃梨。梨含果酸多，胃酸较多的人也不可多食。 健康是身心轻松，生活是活力四射，健康生活由你把握，健康深呼吸。 云很重，我很孤单，却赶不走，捧着他